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国际经典流行，热播新歌，顶尖榜单动态。 Music and all the hits。 当红唱作人空降，电音舞曲 DJ 现场。 Celebrity and guest DJ。 周末下午的云端派对正式开启。嗨，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源自 FM 九七四。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2022年，我们每个周六周日依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陪伴大家了。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各位。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第一个小时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全能的浪漫色彩，在海岸当中能够分享到的 Ibiza 群岛上面的 Chill Dance这样的一种持放音乐作品了。那我们的开场音乐的名字呢，就叫做 Untitled， 无名，没有起名字的音乐，就能够给到你一种更大的想象空间。而稍后你还会听到来自于 Miss O'Gonna， 以及像是来自于 Mel Light 带给我们的一首 I Miss You， 我想你了。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节奏。我是 Mr. 长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 ，Happy Weekend。 But I can't just act, nothing's wrong. This is Freeze Banks, 节奏驾到。 It's too much to take it in, senses overload. One more touch, watch me fall, and now I've got to go. It's too much to take it in, senses overload. Cause time slows down. 减去压力，减去焦虑，减去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剪断时间线，节奏驾到，释放更沉浸。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Welcome back，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持放音乐的部分要跟朋友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能够体验到，就是在 Ibiza 岛上面的 Future Chill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了。其实能够听到就是未来质感的持放作品。我是 Mr. 长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Alright, 刚刚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Mandala, 来自于 Enter Tiger。 那么继续来分享，这是来自于 Veda Veda 带给我们的 Secret Lovin, 能够让我们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所谓叫做隐藏的爱，隐秘的爱。 ABC, baby you and me, DEF, please take a guess, GHI, baby you and I, JKL,Nobody we can't sell Ever know, I won't even know PQR, away is not that far It's to you, the only thing to do VW said is to keep it a secret Be quiet, quiet This is our little secret loving Stop talking and walking on out Without even falling This is our little secret loving Stop talking and walking on out Without even falling Secret loving, loving This is our little secret loving We're falling, falling, oh Without any warning 每天下午一点半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3 减去压力减去焦虑减去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间断时间线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节奏驾到持放更沉浸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送上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的节目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的，但是呢，我们的音乐它始终价值不会变，它会带着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美丽一些。每个人生命当中呢，都会有比较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它却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美好而辽阔一些，对吗？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用这些持放减压音乐作品带给我们更加辽阔的音乐想象。 Skyform 来自于 Sand Note， 以及刚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单曲，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Shapes， 来自于 Roman Sky featuring Maiden。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生活最佳状态就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你认为呢？就是快快乐乐的度过这美好的光阴。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节奏驾到，只为你带节奏了。其实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音乐制作人 CMA 和 Elmer Kate 带给我们的 Into the Light， 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进入到光的领域当中。哎，领域要展开吗？也让我们想起了某部动漫作品当中的一些个招数呢。当然，要有光，我们不妨也会想起到另外的一部真人扮演的动漫作品《奥特曼》，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很喜爱迪迦奥特曼，那其他奥特曼的名字你还能够叫出几个呢？你爱他们吗？ This lov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greater something deeper something afraid to be sure. It's all around here and now. Makes me fall to my knees. I surrender. I cannot compete. Is this love that holds on through the night? 在收听节奏驾到，这里也跟朋友们来预告一下我们稍后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要给您送上什么样的一些个神奇的音乐作品了。其实呢，我们会说啊，这眼看到了2022年了哈，咱不妨也让自己再年轻一把，回顾一下那些个过去的老歌。所以下个小时呢，我们要给朋友们带来那些个国际风尚老歌大回顾，听了以后我觉得可以焕发这些歌曲的年轻态。自己是不是年轻我们并不了解，但是这歌本身啊，它音乐本身还是始终充满年轻的状态的。您将听到来自于 Kalari Jackson， 还有像是来自于 Leon Rimes、 Mary Carey、 Santana、 The Police 等等经典代表团队带给我们的经典作品了。如果你是一个欧美老歌控的话，那么下个小时节目千万不可错过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国际经典流行，热播新歌，顶尖榜单动态。New music and artists， 当红唱作人空降，电音舞曲 DJ 现场。 Celebrity and guest DJ， 周末下午的云端派对正式开启。嗨，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节奏驾到，源自 FM 九七四，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s If you wanted to, oh 这首歌曲呢，听就是那一声哦呵啊，那一声还真学不来呢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节目，我们第二个小时为您送上那些个非常经典的欧美老歌大回顾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刚刚我们一首单曲来自于 Kelly Jefferson 带给我们的宝刀不老的 This Love Isn't Crazy。那继续来分享 Love Me Better 来自于 Elephant 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周末愉快。也不知道最后的一句他们唱的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呢很多人都会知道自己的香水第一瓶叫做古龙水，也就是像一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那样的一句歌词，就是说还残留着你的古龙香水的味道。这也是很多人初次认识到香水就应该是古龙水的味道的可能性吧。就是来自于 Elephant 带给我们的一首 Love Me Better， 也像是 Better 也像是 Better 啊。哎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玩谐音梗了啊，也挺厉害的。如果说刚刚这样一首歌曲作为很多人们的校园的青葱回忆的话，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四川大凉山的一座小镇里有180盏光伏路灯，云南昆明滇池大观楼的古今第一对联刚好180个字，全球最昂贵建筑香港汇丰大厦只有180米高。 我的声音与你的耳朵夹角刚好180度，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哎呀，我就想问问看，如果这样一首歌曲要是真的要每一次播放都要收版权费的话，那么那么多的赛事当中，那么多的竞赛里面都会用到这样一首来自于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带给我们的 Yeah。 哎呀，那可是应该收了不少银子呢啊！但是下面一首歌曲听了以后就可以让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动画片，它讲述的是一个意大利通心面的一段故事。让我们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 Los Del Rio 带给我们的 Macarena。 I am not trying to do that. When I dance, they call me Macarena, and the boys they say que soy buena. They all want me, they can't have me, so they all come and dance beside me. Move with me, chant with me, and if you're good, I'll take you home with me.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来来来，跟朋友们解读一下什么叫做一部跟通心面有关的动画片。当时呢，是我忘记是一个动画广告还是一部动画片了，就是几根通心面它会自己跳舞，互相之间会跳舞，然后就配着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觉得特别的可爱，而且非常非常生动活泼的样子。 OK， 继续来分享老歌啊。下面一首歌曲呢，我觉得是由金卡纳斯带来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贝蒂·戴维斯的眼睛》，当时红极一时了哈。那么这样一首歌曲当时也在1981年获得过了全美排行榜连续9周冠军，也让我们的 Kim Carnes 他拿到了格莱美的年度最佳唱片奖。而当时的 Betty Davis 他本人还特意出席并且还献花，也为这样一段获奖和颁奖过程传为了一段佳话的。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曲 Betty Davis Eyes， 来自于 Kim Carnes。 Her hair is hollow gold, her lips sweet surprise, her hands are never cold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urn the music on you. You won't 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precocious.And 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 She got Greta Garbo, stand up siz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个极具声音识别度的女子歌手 Sia 啊，当然她的识别度不止在声音，她那个发型也是极具有识别力的哈、啊，而且还是黑白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她的搭档，也就是这样一首歌曲的制作人，她的名字叫做 Giorgio Moroder， 她呢是1940年出生的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音乐人了，曾经也是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包括第40届的格莱美奖、最佳舞曲唱片奖，还有像是奥斯卡金像奖，一共有三项，包括两项获奖，一项提名。那像这样的一种强强联合，而且算是一个新老合作的作品，能够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质感呢？不只是突破了岁月的质感，更多的是能够突破了这样的一种听觉的代际联系。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分享那首老歌我也非常挚爱的 Smooth， 来自于 Rob Thomas featuring Santana。 哎呀，真是老歌再次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啊，每一次听每一次都那么的心潮澎湃。继续来听 How Do I Live， 来自于 Leanne Rimes。这首歌曲，哎呀，太值得说了，出自一部电影《空中监狱》，1997年上映，当年票房呢已经超过了2亿美元，也是尼古拉斯凯奇的早期的经典作品了。而歌手黎安娜啊，这样一首旷世经典作品《How Do I Live》，当时在 Billboard Top 100当中停留了超过69周，缔造了历史，后来也被 I'm Yours 所打破。更让人惊叹的是呢，1997年的时候，黎安娜同学才16岁， 同志们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来想一想看自己16岁时候还在干些什么呀。来自我们的狐狸妹 Foxes 带给我们的一首 Body Tal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可以说这样的一种键盘的音效点缀，能够再度让我们回忆起80年代当中那样的一种复古的潮流音乐的魅力了。继续来听歌曲，老歌啊，老歌 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 一起来听了。当然同时不要忘记赶紧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节奏驾到或搜索常小航，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的内容，以及我的主播动态在听听号当中呢。 这高音啊，是又高亢又长久又持续，又能够觉得气息非常的稳定，可以让我们觉得听着膝盖特别的疼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点给力的作品了，因为呢马上要来到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 mixtape 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的跳舞音乐马上即将开始。这是来自于 L King 和 Miranda Lambert 带给我们的一首跳舞单曲，一个 remix 的版本，叫做 Drunk and I don't wanna go home， 就是喝了以后根本就不想回家的感觉哈。 Guild House 的 remix 版本， L King featuring Miranda Lambert， 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I got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got some trouble on my tail, I can hear the guys knocking, guess I'm heading off the rails, singing ooh, I'm talking about you。 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买年货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九五折优惠，团购两单以上商品更享九二折优惠，团购五单以上更享八八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国际经典流行，热播新歌，顶尖榜单动态。 Music and all the hits。 当红唱作人空降，电音舞曲 DJ 现场。 Celebrity and guest DJ。 周末下午的云端派对正式开启。嗨，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节奏驾到，源自 FM 九七四。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s。电子音乐，舞曲混音，云端派对跳动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non-stop party。节奏驾到，氛围组上阵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电音能量 DJ 现场秀。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 Dance Mixtape 的时间又到了。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开播呢第八年以来人们最喜爱的音乐时段，而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还是老规矩啊，给朋友们送上这样一段非常精彩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内容。而今天的混音作品不是别人制作，而正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在北京地区呢非常有威望有名气的一位老牌电子音乐舞曲制作人，当然同时也是能够在十年前就已经走进到了这个世界级的电子音乐派对盛世当中的 Leslie JC JC Mixes JCM， 他带给我们的一段现场秀的录音。那今天我们去重温一下这个 Leslie JC 贾老师他的电子音乐混音的能力是怎么样子的。开场作品 Super Lover My Love，以及稍后会听到的来自于 David Glass 的一首 In My Heart Original Mix Edition。 money keep rolling in. 据我的了解呢，其实贾老师的他为人是特别一个不太善言辞的一位 DJ， 很低调啊，但是呢特别特别的认真，喜欢去学习，更关键的是呢，来自 DJC 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的混音 DJ， 他呢特别喜欢学习和练习瑜伽作品，然后自己愿意一边呢在做一些瑜伽动作的时候呢，配上您耳边听到的这种音乐类型作为一种节拍的伴随。虽然说可能跟以往我们所听到的练瑜伽的音乐完全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你别忘了，他是电子音乐 DJ 啊，他的职业 和他的音乐选择肯定跟他的生活是能够相匹配的，所以说能够反证一下哈。如果你是一位电子音乐舞曲的爱好者的话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练练瑜伽，其实像这样的音乐作品也是可以作为你的 BGM 的呢。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音乐作品。您将听到来自于 Timmy Boy 的一首 Dark Side， 还有来自于 Folk 的一首 Lefty's Bar。 Here comes the beats。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其实呢，耳边这样的一位音乐作品的 DJ 来自 DJ， 他和我们曾经也是多次进行过合作的。我们也举办过一些治愈系的电音舞曲的派对，当时我们记得很清楚，还邀请到了一些颂钵的老师在现场敲这个非常清脆的悠扬的钵，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去闭上眼睛享受音乐。 Immerse feeling， 节奏驾到，感受音乐中的沉浸吧。每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只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If you die a devil, as a tree falls, so shall it lie. If you've been a dollar grubbing, miserly creep here, you'll be a creep, and you'd make a hell out of any heaven you went to. 那这些年电子音乐舞曲的风格呢是越来越融合了，界限也是越来越模糊啊，也会存在很多的新创作的电子音乐舞曲的类型来到我们的耳边，你很难定义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到底是 Deep House 还是 Future House， 是 Progressive 还是 City Pop 还是什么什么 Bass 等等等等，哎呀很难说，但是呢我们不用太在意它的定义，它的名字是什么，只要你自己喜欢，只要觉得哎，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我们的下午的生活空间就对了。在新年伊始，在我们的周末的下午的时间当中，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具有城市感的音乐伴随自己 对吗？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 Mr. 常常小航，稍后还有来自更多的 DJ Leslie JC 他的音乐作品为您送上 At Town Lounge 一个现场秀的现场大录音的大概念。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世界杯，我在千里。

耳边的音乐作品呢，来自于 Dirty Minds 带给我们的一首 I'm for Pleasure Clapton Remix Edition 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 Mr. 长长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Dance Mixtape 的部分呢，来自于 DJ Leslie JC 带给我们的一个 Party Dance 的现场录音，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喽。那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其实有一半的空间了哈，继续来，我们把下面一半的时间还给大家，用心听音乐，用力沉浸在周末的音乐当中了。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Oh, my pride is getting down. You and Shook up here give your crown. And mama, satisfaction ain't the need. You ain't got your speed in line. Just keep it all together, baby, say 有些人呢很好奇，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 DJ， 他除了在 club 当中挥洒热情，然后能够给整场带节奏之外，他在工作之余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人呢，他真的是很不一样，他真的有很强的两面性。所以说我们的 DJ Leslie Jaycee 给到我的体验就是，他又狂野又文静，但是呢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这个事儿不得不提啊，就是说呢他也会逐渐的用自己这个年龄呢所安排一下他自己音乐中的小变化。音乐呢虽然说不是变得更加的平静，但是可以说相对来讲的味道呢更加的淡然从容了许多，不像年少轻狂时候总会喜欢听一些个 trap 跟 trance 等等。那这回我们就用他的 house 音乐带着我们的周末，把节奏再放大， turn it on louder louder please， 节奏驾到正在往您送上。 很多时候呢，音乐跟跳舞是完全分不开的。很多人喜欢呢，通过音乐的陪伴，让自己能够脚底下也能够动起来哈。当然，这个动起来呢，不只是在舞池当中，不只是在 club 里边跳动，更多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我愿意去自己好好的学学看专业的街舞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个感觉呀、啊、这个街舞啊还是挺容易学的哈、啊、我有一位唐山的朋友，他就是学街舞的，现在也算是这个在这个圈子里边小有名气了哈、啊、但是呢其实他会认为他的音乐的搭配呢是非常有章法的，因为毕竟呢你学舞它是会有一定定的这个局限性，不可能我样样精通，所以他与其说可能哪一样都学不太好的话，我宁愿去把更多的时间好好的精进一种舞蹈，因此他就爱上了能够跳 locking 的 funky house。 耳边的音乐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了。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也要接近了尾声，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DJ 来自于 JC 的现场秀。好了，那么伴随今天我们这个来自于汤山的朋友的故事呢，他的街舞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这个节奏驾到啊，也要来稍稍的告个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稍后将会是为您带来的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千万不要忘记赶紧去下载听听 FM， 然后关注主播的听听号，搜索长小航就行了。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